怎样，要怎样，你突然来的短信就够我悲伤，我没能力遗忘，你不用提醒我，哪怕结局就这样，我还能怎样，能怎样，最后还不是落得情人的立场，你从来不会想，我何必这样。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国家卫计委日前发布通知，明确三级医院评审结论改为备案管理，取消三级医院评审结果复核与评价行政审批事项。经典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已顺利完成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研制，量表将有助于解决我国英语教学与测试的目标分离、学习目标不连贯等问题。国家知识产权局称，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已经连续六年位居世界的首位。同日，我国首个国家级的知识产权发展联盟也成立了。在国家八项规定实施五周年之际，中纪委日前发布了一套八项规定的表情包，网友可以在微信当中免费下载使用。长征二号第一运载火箭顺利升空，成功将用于资源遥感勘察的陆地勘察卫星一号送入到了预定的轨道。连接西安和成都的西成高铁将会在六号正式开通运营，全线开通的初期，两地间最短的旅行时间只需要4小时7分。天气方面，受到新一轮冷空气的影响，北方大部分的空气质量逐渐的好转，南方部分地区受传输影响，可能会出现中到重度的污染。最近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名单公布，河北原中都遗址等12处遗址榜上有名。5米高的铁质立柱被不同的商家更换成了量贩式 KTV、 境外就医、专业人力服务等内容的广告，整个柱体存在着不小的安全隐患。东城北新桥街道联合东城城管已经对这些立柱式的广告集中进行拆除。

些承诺需要说出来，在适当的时候就走开。 人的一生遇到过826万3563人，会打招呼的是39778人，会和3619人熟悉，会和275人亲近，但是最终他们都会消失在人海。在我们所遇到的所有人当中，只有少数人对我们来说是特别的。当身边的人越来越少，不用郁闷，也不用感伤，因为那些留下来的才最重要。今天969，我是周周，这一程陪伴很不容易，彼此一定要更加懂得珍惜哦。 比

带走了什么，留下了什么，剩一片感动在心窝。 给你我的手，像温柔野兽，我们一直就这样向前走，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你是我的梦，像北方的风，吹着南方那遥远的哀愁，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加油，向昨天挥挥手。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睡在我寂寞的回忆，那些日子里你总说起的女孩，是否送了你她的发带？你说每当你回头看夕阳红，每当你又听到晚钟，从前的点点滴滴会涌起在你来不及难过的心里。 给你一贯的赞许，却不配爱下去，在你悲伤一刻必须解围，找到我乐趣，我甘于当副居，也是快乐着唏嘘，彼此这么了解，难怪注定似兄妹一对。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来自住建部的消息，到2020年，各城市全面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公共机构普遍实行垃圾分类，先行先试的46个城市基本已经建成了垃圾分类处理的系统。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在南京大屠杀发生80周年之际，报告文史《南京大屠杀》的英文、日文等6种语言版本正式出版发售，这6国版本同时被中国现代文学馆纳入到了馆藏。截止到目前为止，我国西北能源战略通道、中亚天然气管道累计向国内运输天然气突破了2000亿立方米，可以减排二氧化碳达到2.84亿吨。农业部日前发布消息，农村承包地确权试点省份已经达到了28个，四川等7省区已经基本完成，预计2018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全国承包地确权。今年以来，全国累计取缔无船民船号、无渔政证书、无船籍港的三无渔船达到6000艘，清理绝户网40余万张，查办违规违法渔业案件达到1.4万件。住建部门的消息，将在广州等15个城市开展老旧小区改造试点，为推进全国老旧小区改造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2017年的唯一也是最后的超级月亮在上个周末登场了，同时这不仅仅只是今年的最大满月，也是80年来的第8大满月。天气方面，本周预计呢还将会有冷空气在8号到10号期间影响北京，但由于水汽条件不足，天气依然以晴到多云为主，最低气温一直在-50摄氏度上下，不少公众朋友们所期待的京城初雪依然不会到来。 从窗沿旁边把我摇醒，我一直依赖你，变成了个性，只要是我的事情，总是在你优先顺序里，说是为了你，我不曾放弃。记忆有没有我俩的过去？ 走就走的情绪有点像儿戏，你为了填补空虚，还是我冷落你？只是谁的情境是比较同情？我爱过你，虽然短促却刻骨铭心，爱着你，可惜失去你。我爱过你，爱得太深，怕伤了自己，也许这样的结局早已是被注定。伤了自己，也许这样的结局早已是被注定。我爱过你，虽然短促却刻骨铭心，爱着你，可惜失去你。生怕伤了自己，也许这样的结局早已是被注定。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像是在这里。

是我需要你的时刻。他表面镇定，并不是保护色，反而是要你懂得。可我不知为何，我像个孤独患者，自我拉扯。外向的孤独患者需要认可。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应该 一提到黄小琥，我想第一时间你想到的他的歌肯定是那一首《没那么简单》。这首歌对于黄小琥来说呢，就像是标签一样，深深的烙印在我们对他的认识当中。他的歌手生涯正如他的歌名一般，没那么简单。在他发表第一张专辑之后呢，名声大噪，紧接着他又发行了第二张专辑《分不到你的爱》。但是因为第一张专辑真的是起点太高了，收获了太多，所以第二张专辑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热。黄小琥呢也处在了歌红人不红的尴尬期，所以后来他又退回到了 pop 去驻唱，而这一唱又是好几年。在很多人的眼中，他其实不在美女的名单当中，所以他从来没有被称之为偶像歌手。但我却觉得这样的偶像歌手的标签对他而言没有是更好的，因为音乐就是他的标签。来听黄小琥，没那么简单。

生你埋葬了我的爱情，忧郁蓝色土耳其，紧跟随着我的志气，逃避着我的宿命，徘徊在你的淡淡哀愁灰色眼眸里，我愿相信爱有奇迹。 下午的16点钟，继续跟周周一起分享经典好音乐。那接下来要提到的歌手陈慧娴，她的一首《千千阙歌》是很多人在离别的路上都是会唱起或者是想起的一首歌。那很多人说陈慧娴所有的哀伤大概都在这首歌里，其实答案并不是这样的。还有一首歌写进了她的眼泪，还有她所经历的快乐和忧伤的故事。那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飘雪》，非常适合冬天。当陈慧娴刚和曾经长期担任她唱片制作的前男友分手之后，遗憾结束了6年的感情。所有她喜欢的歌迷呢，都觉得陈慧娴在那之后的动情演唱都是在讲述自己的故事。当然了，这首歌的歌名《飘雪》呢，还有一个巧合，是陈慧娴在美读书的城市呢，也被称为雪城。一切舆论关注呢，都指向着大众认为唱的就是陈慧娴自己在大雪缤纷的城市失恋落寞的心情。当然了，这也是大众版本所理解的陈慧娴飘雪的一个含义。其实每个人听歌呢，都会有自己的想法。那不知道这首歌在你的心中又听到了什么样的情愫呢？继续来听到陈慧娴《飘雪》。

绑架还要残酷，门当户对的世俗害了多少无辜，有情人不能眷属，人世间那么多无助，乌云密布阴曲的路，心里早已想好了归宿，为爱付出他的生命已经结束，化作蝴蝶飞舞，天空灿烂夺目，是生命绚丽的蓝图，迎着晨露去无诉，到一个自由的国度，哪怕仅仅是一棵树，人间可无留恋何苦，还不如与蜘蛛为伍， 好吃， 特好吃， 觉得还不错。我排了一个小时，马上就要到了。 口感蛮顺的。 老板，我要吃这个这个这个。你的美食地图， 九六九实力派。 欢迎收听九六九实力派，我是周周。如今独生子女家庭呢特别的普遍，平时上班跟父母又不在一个城市，所以结了婚之后放假回家想陪陪老人，回其中的哪一方，另外一方肯定都会觉得不爽，所以为此吵架呢也是不在少数的。过年回家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世纪难题，那又到年末了，大家呢肯定都会讨论今年过年到底是去你家还是去我家呢。 那你今年过年是回老公家吃饭还是回你家吃饭 啊？我们俩都是合肥的，然后就是两边跑。对， 听我老婆安排嘛，她想到哪过就到哪过。 你去管员 还好吧，但我觉得尊重她吧，以她为主嘛。 你最喜欢吃你老婆烧的菜还是你妈烧的菜？ 那我觉得还是我妈烧菜好吃一点吧。 你不怕你老婆揍你吗？ 怕，但是要实话实说嘛，我更怕我妈揍我呀。 虽说因为回谁家过年闹离婚的夫妻只是个例，但是因此吵架的夫妻还是很多的。如果说双方老家在一起还算好的，争吵呢无非就是除夕夜在谁家过，大家其实各退一步，一方家吃午饭，另一方家吃晚饭就可以了。但是对于夫妻双方老家分隔两地，去谁家过年都是不可避免的问题。现在呢大部分又都是独生子女，不在身边过除夕夜，父母两个人在家自己过年，又透露着一股孤单，让人心疼。每个人的家庭情况可能不一样，九九九实力派呢今天也要给大家推荐几个小妙招了，那就是过年回家要对症下药。如果你们家喜欢热闹的话，过年回家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接上父母双方一起过年，条件更好当然可以一起去度假旅游，也是不错的选择。那公平来说，今年可以回你家，明年可以回老婆家过年，这样的方式呢也会让两方的家庭都能兼顾。如果说我们长远考虑的话，双方父母最好是都能照顾到，争取一碗水端平。比如说过年陪伴这边的老人，国庆长假或者是年假的时候就去陪伴另外一边的老人，这样的选择也是非常不错的哟。不管是元旦还是春节，对于中国人都有着非同一般的团圆的意义。 那尤其到这个时候，也是最想念家里的温馨和家里饭菜的时候。但是作为子女，不能只想着过年回家，平时呢也要多多陪伴老人，平日多尽孝，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好了，感谢收听本期九六九实力派，我是周周，我们下期再见喽。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纠结冬日周末去哪里？户外运动太冷。